关于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不朽党建设领导业绩的讨论会，12号在秘鲁利马举行。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的照片。有秘鲁政党和团体各界人士、群众、我国驻秘鲁临时代办和使馆官员参加。会上，首先秘鲁工农学人民阵线主席作发言，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接着，一些人士以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党建设领导业绩和朝鲜劳动党建设历史等为题做了发言。